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 大家好，我是郭怀慈。这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在每年新的季节，新的一天，我们总是对自己会有一些新的希望。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冥想，2017年元旦的冥想，怀慈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冥想叫做新生，新生命的新生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准备，让自己进入这个冥想了。首先，让自己可以安静地坐下来，或者是安静地躺下来。你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舒适的空间，你可以为自己准备很好的香氛。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值得为自己准备一个小小的新的空间，让我们准备好走入自己的内在。当然，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总是充满了希望，我们有好多的愿望，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愿望列成一张清单，在这张清单上面有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。不过今天怀慈想要邀请你做的冥想可能和这个不太一样。怀慈想要邀请你，在我们列我们自己的清单之前，我们先回头对自己过去的一年做感谢。你愿意和怀慈一起这么做吗？不管这一年，过去的这一年是开心的，是收获丰盈的，还是困难的、挑战的，你愿意和怀慈一起，和朋友们一起对过去的这一年表示感谢吗？如果没有2016，我们就不会遇到2017。如果没有过去的朋友，我们现在也没有机会遇到新的朋友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甚至可以站起来，想象我们正面对着2016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好的、坏的、轻松的、沉重的，对他们深深的一鞠躬，谢谢所有这些发生，他们滋养了我，他们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想象，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面对着所有2016我们曾经遇到的人。有些人你可能连名字都不记得了，但重要的是，每一次的相遇就是一个美丽的火花。让我们对这2016的相遇深深的一鞠躬。可能有一些朋友此时眼中已经带着微微的泪水。是啊，好多的感动，这些泪水可能是喜悦，可能是感动，也有可能是不舍，但无论如何， 所有的这些人，所有的这些事情，都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。好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的面前有我所有的过去，从出生开始直到现在的所有的过去。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了，怀慈，为什么我要对过去鞠躬呢？我们谈的不是新生吗？是的呀，我们先看到过去，接受过去，才能够有新生啊。如果这个动作对你来说太困难，暂时做不到，没有办法对所有的过去鞠躬，没有关系，放一放，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中，然后你可以跳过去这一步试试看。至于其他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做这个练习的同学们、伙伴们，我邀请大家对自己的过去深深的一鞠躬，所有的过去，喜乐的、悲伤的、愉快的、痛苦的，他们都过去了，他们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，他们都写在我们生命的篇章中，他们都记录在我们的细胞里了。是的，对这所有的过去，对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，对他们深深的一鞠躬。很好，现在在想象当中，你的身体可能仍然是坐着的，或者是站着的。在想象当中，我们让自己转过身来，让所有的过去都在我们的背后，让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成为我们的助力。现在我们准备好面对未来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准备好有新生命了，带着接纳的心，带着愉快的心情，我们可以看向我们的崭新的2017了。让我们一起带着微笑望向远方，在你的2017新希望当中，你可能希望有好的工作，你可能希望增进和伴侣的关系，你可能希望健康，你可能盼望着一个新生命。现在锁定一个你最想让它发生的那一件事情，让它出现在你眼前的那一团光芒之中，也就是当你带着微笑望向远方的2017的时候，你想象一团光芒闪烁照耀着，而你最想要发生的事情的那个画面，你让它越来越清晰的、立体的呈现在你的面前。比如说，你可能看到自己和自己的伴侣站在一起，快乐地微笑着。比如说，你可能看到一个健康的自己，快乐地在草原上奔跑着，让你心中的这个画面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明亮，和前方的光芒融为一体。我们带着微笑看着这个画面，保持呼吸，带着微笑，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放松的、温暖的、 如果你是坐着或者是站着，你可能感觉到自己的双脚是稳稳地踩在地上的。现在带着想象，想象你的丹田的微笑慢慢地扩散出来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你甚至感觉到这个微笑在你的身体产生了震动、震荡。很好，现在请你把眼前的那团光芒和你最想要看到的画面，把它带到心中来，放在心里，带着所有细胞的感动，带着所有的温暖，在想象中，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画面鞠躬，并且说谢谢。最后，在今天冥想结束之前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为所有的人祝福，祝福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都有健康，都有平安，祝福所有的人，从我开始到我所爱的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们，同事们，我认识的人以及我不认识的人，我们国家的人以及远远的我不知道的地方的那一群人，我愿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他们心灵的平安，都得到健康与喜乐。谢谢大家，今天这个2017年元旦的冥想到这里结束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